座山，不管哪里都有我和你的回忆，一切早就已无所谓，所有痛过的痕迹。我想念你，想念过去，没有人能把你代替。再重来甜和苦，我愿共度 baby say that I love you。 You love so much， 没有了你就没有我。 Yeah I love you so much， 比爱自己还要多。 You love so much，给你幸福，重爱一次 with you。 咚咚咚我的心，咚咚咚我的心， 只想和你在一起才有意义。也许是风，也许是雨，我不逃避爱的命运。你曾是我的过去、yeah、不管未来到哪里、oh， 一直是你，永远是你，我们要让爱再继续。我的心不会再改变，给我快乐，再也没有谁。不再压抑真实的我。 Yeah I love you so much， 走过时空的交错， 因为我 love you so much， 不再让你。 是谁的错？无论你爱的是。

上演。 吞吞呀，漫步夕阳下。